双翅膀，敞开你胸膛，寻找传说的愿望，云霄外飘散最动听的悠扬。天蓝蓝，秋草黄，白云水的流畅，谁把思念远远的眺望。暖暖的阳光，让我钟情的幻想，九天外是那最耀眼的光芒。